CI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前亚视艺员冯家俊在朝早近六点驾驶房车沿住长沙环蝴蝶谷道落车嗰阵，喺荔枝角收押所对开，车辆突然失控，撞到栏杆之后翻侧。警方之后派人到场调查，证实司机冇受伤，而佢嘅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亦都冇超标。40岁嘅冯家俊协助调查嘅时候承认，寻晚有饮酒，但系认为系因为自己一时分心先至造成今次意外。深水埗荔枝角道236号一部银行柜员机显示屏损毁，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警方喺午夜之后接报，柜员机显示屏有大约10厘米乘50厘米嘅范围受损，地下有瓷砖碎片，暂时冇人被捕。北韩执政劳动党正在首都平壤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地官方通讯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作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的时候说，北韩要制造和发射更多实用卫星，但作为负责任的拥有核武国家，亦都会履行防止核扩散义务，为实现世界无核化而努力。身穿西装的金正恩在发言的时候强调，除非其他国家以核武侵犯北韩主权，否则北韩不会使用核武。平壤政府亦都愿意与敌视北韩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他又说希望通过厘清与南韩的误会和不信任，从而改善两国关系。又说南北韩应该在各个领域积极推进对话和协商。加拿大艾伯塔省山火继续蔓延，超过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焚毁，比香港的整体面积更大，而未来24小时火场的面积可能再扩大一倍。加拿大各级政府正是全力投入救灾行动，并且动员超过1100名消防员和145架直升机。当地公共安全部长说，火势已经不受控制，变得更加危险，呼吁居民留意事态发展。而在灾情严重的麦克麦里堡，有几千名居民要紧急疏散，对于当地经济和环境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 天气报告， 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炎热，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骤雨有时会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湿度77%。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阿干，阿干，我哋帮你赶走啲蚊蚊，夏天有我保护你，唔怕蚊蚊再咬你。我哋就系不含啲成分嘅乐的健恐龙蚊贴，我哋教小朋友学英文，仲有乐的健三合一草本蚊水贴，啲蚊蚊走晒。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2 验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师傅，如果既然要揀一个字啦或者画啦挂响自己屋企啊，或者挂喺自己嘅办公室里面咧，系咁有学问咧，不如你真系 醒下我哋啦，即系水火土每日每饭食一句。 我想问下你，女性系咪最幸福就系唔使做先？ 系啊，我觉得系。 阿 B， 你唔好答啦，呢个先阿边个打先？呢个阿林杰打先，佢就认为最好咧就系冇咩事做。 系啊系啊， 咁啊通常最好咧就系。 不务正业啦， 就嗰对啊叫无所事事，不甚了了。 我简直无 所事事，不甚了了， 度身订造嘅。 咁但你记住咧，个事字咧就系用个林字嚟代表嘅。好多时我哋见到有啲风水物啊或者啲吉祥物呢，我啱啱送咗一个石嘅纸俾 阿美仪啊，系啊， 咁呢个呢就叫做万事顺利啊，亦係代表事事如意喎。嗱，即係呢个係一个词，但係呢佢呢个係代表呢事事如意嘅。 好靓啊呢个词。 咁所以呢个係事，係代表一个事嘅事，子同事同音。咁所以事事如意。但係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呢个月咧水多咧，所以咧系要好多石好多土咧。 好多土 啊！你谂下呢个嘅几重？ 好重啊！ 咁、 啊、 所以就唔系加嚿石头，系揸嚿事事如意喺个手度， 我摆喺心度。 咁我就三次攞翻翻嚟就三次，三送三唔舍。由此我知呢嚿嘢， 始终都送咗啦。 咁所以咧，人哋啲讲笑啦。当然你唔好喺个仔个房度咧写无咗事事不甚了了啦。 呢个我自己用嘅啫， 唔系交我啦。咁就系咪 咁啊？其实。就我上一次都讲过，我话咧咁多嘅屋企里面写嘅字咧，其实最有最稳阵嘅咧系四个字，嗰四个字叫做百无禁忌。咁呢、 哦、 四个字咧，上次我同你讲嘅时候咧，就冇讲过个下句， 系有下句嘅 渊源嘅， 系 百无禁忌，跟住就诛杀回避。 哇，好大力量、啊！ 百无禁忌，诛杀回避，即系所有啲杀咧， 都会避开你， 回避嘅。咁、我哋每年最忌咧，一个叫三杀嘅，嗰、那个三杀我哋通常用嗰啲貔貅啊，或者用嗰啲瑞兽啊嚟化噶啦。 三杀同三娘杀嗰啲嘅， 唔同， 唔同嘅、哦 啊。三娘杀就系每一个月里面有啲日子唔用嗰啲 ，OK， 嗰、那个唔准嘅。好啦，呢、這个啦，百无禁忌，就下一句诛邪回避， 诛邪回避， 啊，所有邪都回避，咁、呢句说话系来自咩？好笑嘅，百无禁忌咧。另外一个个上句咧，叫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系 就姜太公有关嘅。就话说姜太公咧就封神， 系 边鬼个都封晒，留咗有一个人冇封，就系瞓喺佢隔篱嗰个。嗰、那个老婆，咁啊姜太公原来有老婆嘅，咁啊姜太公我唔知点解佢老婆咧度假咧有老婆啦，咁啊嗰本《封神榜》里面有讲啊，姜太公封晒啲人之后咧，就封净佢老婆，咁佢老婆咧原来就系扫把星托世嘅、所以咧成日咧就告枕头状，咦我咦我咦我我，咁啊冇封神，冇封神咧，咁啊于是咧，咁啊姜太公就顶佢唔顺啦，于是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封个神俾你啦，咁佢就听错咗，封神就听咗穷神，咁佢就要即系，咁封咗个穷神俾我，即系咩意思啊？去到边度都好咧，就使到啲穷嘅人都变成有钱， 哦咁好啊， 系咯，咁我呢个神掂啊，老公封个转即系穷神俾我意思就赶走晒啲穷神， 好啊， 就嚟嗰啲有钱佬咁样，咁所以咧。就於是就話，幾好喎、啊、咁，原來佢係掃把星托世，咁掃把星托世咧，就於是咧，佢就走去到每個屋企度咧，就於是去祝福人哋咧，點知個個祝福完之後咧，唔係啊，由有錢都變咗窮人啊，原來 嚇調翻轉， 佢掃把星嚟噶嘛，掃把星托世啊嘛， 走曬， 咁乜鬼嘢都，所以人哋一聽掃把星就好驚啦，原來姜太公個老婆，第二樣嘢原係代表咧，呢個係窮星嚟嘅，有咩人呢都会俾佢赶走， 于是 姜太公就：，唉，得啦，以后咧，总之我老婆嘈过你嗰人咧，你写四个字就得噶啦。咁咩字啊？百无禁忌啦，系我嚟制住个老婆 噶， 唔会出去八卦。第二就唔好令到人哋即系使钱消费使晒钱。第三样嘢。所有啲老婆都系邪，所以诛邪回避。 点解会邪嘅？ 咁你啲修行人就系咁噶啦。 女色系咪女色？系 即系类似系咁嘅说咁嘅背景。 原来百无禁忌系俾老婆嘅。 百无禁忌同姜太公有关嘅。原来咧呢句说话咧就系、是。 系最有力嘅。咁啊，脚八毛金记喺乜嘢时间用嘅咧？嗱，当你大肚嘅时候，你就知啦。 系， 当你一大肚嘅时候咧，呢四个字咧就系你嘅 B B 出咗世之后咧，系、第一时间贴喺佢张床嘅侧边嘅。咁、因为咧，传说咧就话咧有床母嘅，即系每一个瞓觉嘅床咧有个妈妈嘅。咁咧，嗰个有个神嘅，那个神咧就掌管住个 B B 咧。第一。唔会咧，系即系会跌落床啦。第二咧，大个啲嘅时候咧，就唔会只手指咧双手一插插咗喺个电掣度， 即系玩， 更加唔会咧嗰啲台角咧 撞到啦， 即系小意外啦。 系啦，咁如果你一大肚或者你一生 B B 嘅时间、或者你而家已经生咗咧，咁你第一样嘢咧就要写四个字啦，就系、百无禁忌啦。咁、所以咧就呢四个字咧就啱用啦。 即系写百无禁忌得噶啦，朱邪回避唔使写啦， 唔使唔使，佢暗藏咗， 暗藏呢个密码。 回避嘅，咁啦，就另外咧，就有一句咧，就系最好嘅。如果你要水嘅人啊， 咁 当然就唔知系咪要水啦。咁、即系譬如话阿林记又唔要水啦，边个阿 美 都 唔 使啦。咁咧就通常如果夏天出世嘅人咧，佢又唔写百无禁忌，又唔写天道酬勤，佢就写咗易经里面一句好出名嘅说话，叫上善若水。 哦， 上善 若 水， 佢话。佢话世界上最善最 top 最好嘅嘢， 系、 好似水。咁点解咧？佢有下句嘅，下句就系造就兴隆而不居。佢讲个水咧喺个山顶嗰度咧一路咁样流落嚟啦，溪水咧。当佢去到呢个中间成为咗个小湖之后咧。佢唔会话整咗个湖之后咧，佢就聚咗喺度喎。佢会继续啲水咧，又搵个窿啦，搵个罅咧，又再流落嚟啦，流落嚟咧，又造就咗个小湖泊咧。于是又落嚟咧，造就一个小溪水咧。于是又再落嚟，直至到落到大海为止。咁呢个咧就暗示咧，就一个人上善若水嘅意思就系咩？造就兴隆而不居，即系好难一个人能够去帮助一个地方或者国家或者一间公司，使到佢能够。离开晒啲灾难之后，然后使到佢好旺好兴隆嘅时候咧、正是佢离开之时。哇！呢、這个真系一个伟大嘅情操。咁又系鼓励我哋做人咧，每个人咧都要造就兴隆而不居，即系话 冇留恋， 唔留恋之后咧唔领功。做完一样嘢之后，做完一微笑就天生我独行，不必相送嘅， 好有型啊！ 咁咧就唔会话我同你计较要第时要分你几多身家，或者攞你几多嚿 砖，要啲咩奖励？ 冇乜所谓嘅。做完咧，我系上善若水嘅，点解？造就兴隆而不居。咁、第二样嘢咧，李小龙咧又好中意呢四个字，上善若水。咁佢嘅演绎咧就系、另外一种演绎啦，就系讲咩咧？佢话点解水系最上善咧？因为水无论你将佢倒喺一个唔同类型嘅樽里边咧，佢都可以变成嗰个樽嘅形态。譬如你倒一个圆嘅樽，佢就会变圆嘅。你倒一个方形嘅樽，佢变方。你倒一个 S 型嘅樽，佢即刻变 S。咁呢个所谓上善若水嘅意思咧，就系、我哋做人咧，无论去到边度都好咧。都要好似水咁样、就能够适应嗰个环境、去顺住个环境嚟行。咁、李小龙就攞咗呢句说话啦，系作为佢截拳道里面嘅智慧。即系话佢意思去到边度都好呢，我都可以曲意求形，系可以生存喺你呢个环境嘅。而当我需要 feedback 嘅时间呢，我随时呢个水倒出嚟呢，我都可以变江河之水、可以变大型嘅水。但系我喺呢个樽里面嘅时候呢，我系可以因应你嘅形体呢、去变化嘅。咁呢样嘢就系佢讲笑咁讲，即系呢个系佢对太太同埋对家庭嘅时候，系经常会有呢种态度嘅，即系所以佢好锡佢太太，所以佢成日可以曲意逢迎啊。咁呢样嘢咧就系另外一个解释。咁无论点都咧，上善若水咧就成为咗咧系好多啲智慧嘅人咧，好中意挂喺屋企里边嘅四个字啦。咁就因为咧，佢哋觉得人生如果我能够曲意逢迎，任何嘅嘢都可以虾我唔到咧，咁、变咗我就唔。唔会咧就多多计较啦。咁原来咧，美仪喺人生嘅历途上咧，原来所有嘅唔开心嘅人，你用两个字即刻就可以点中佢点解唔开心噶啦。嗰两个字就系头先我啱啱提完，系上善若水嘅人系唔会犯呢个错误嘅，就系、计较。因为佢做咗兴隆而不居嘅意思就唔计较嘛。原来一个人只要佢唔计较咧。 原来呢个人就系一个快乐嘅人，而一个唔开心嘅人咧，十个有十一个咧，佢都系犯咗两个字嘅啫，嗰两个字就系计较吓。咁所以只要你唔去计较任何一样嘢，唔好计数，唔好计较咧，其实你系一定唔会唔开心嘅。所以只要你记住，唔好有计较，上善若水咧，咁你就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人啦。 同我跟住个男人， 同我跟住个女人， 冇问题。 他日出咗地铁 ，Roger。 他日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他日啦。 行紧埋嚟，周扬啦。 他日跑紧过嚟，死火，周扬啦，周扬啦， 扬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一点到三点，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到三号准时出现。 音乐系一种快乐。音乐系一个聚会。是一种逍遥享受。 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陈永仪，乐聚逍遥。 朋友，你幸运啊，有我灯神喺度，你有咩愿望，我都可以为你达成噶。 太好啦，灯神灯神，我想要一栋半山豪宅啦，一架野马跑车啦，仲要有好多好多钱，等我可以同 Honey 环游全世界啊！喂，灯神，你做乜缩翻入去盏神灯度啊？ 哇，你咁多要求，睇嚟我都要破产啦，梗系走数啦。 想实现呢啲愿望，唔一定要求神保佑嘅。港股交易日逢星期一中午12:30到1:00，听实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理财一粒钟时段入面嘅理财精英班。 我哋会请嚟多位理财达人，带埋亲身个案，传授理财心法，教大家轻松赚第一桶金。 收咗份礼物就要做啲嘢啦。 听唔听到？ 我俾少少钱你，你帮我搞掂佢啦。 听唔听到？ 攞得你作数，我就识做啦。 你听唔听到啊？贪污破坏社会公平，所以无论几隐蔽，如果你知道有人贪污，就要向 ICAC 举报，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篇由头讲到你个紫薇风水篇，由大门讲到你张床嘅枕头边， 咁独特嘅内容，从未听过嘅风水命理学，只此一家。李居明妙论天下。 师傅，师傅，讲下风水啦，好嘛？好心急想知啊， 又系学嘢嘅时候啦。 我哋又续篇呢一个咧，就由门口讲到入去呢个枕头边啦。咁今日咧，我哋嘅车就开到咧呢个洗手间嘅十。大错！ 洗手间有啲咩草细 咗 噃？ 系咯， 你嗱第一错咧就系所有我批八字嘅时候咧，我都好似有通天眼咁，可以知道 漏水 啦，系有冇漏水啦？咁你不如教大家点样去睇厕所漏水未？教啦，一教嘢就静晒两个，快啲揿机上。 系啊，洗手间有冇漏水？ 睇下个咩咯，厕所侧边咯。 八字点？你个八字 啊？八字好多水嘅。 八字点样情况之下可以睇到个人屋企厕所而家流紧水呢？ 有贵水。 只要佢系生于十二月八号到一月八号嘅人呢，是已经有 85% 咧，佢哋屋企系流水噶。 咪即系我咯。 啊，就系你嚟 嘅， 系咪流水啊？ 系啊。 咁仲有一样嘢咧，如果睇你个大运里边都系水咧，甚至可以讲明边几年你嘅屋企里边流水或者水浸，甚至你俾水浸亲噶嘛？ 俾水浸亲 系啊，咁 八字都见到。 譬如你水多，然后你突然间行一个水运，然后个水运原来系驿马星，咁你就即刻即系去曾经细个嗰五年喺个水塘嗰度游水，差唔多浸死噶啦。 我系试过啊， 我都试过， 系啊，喺泳池， 我泳池啊， 啊泳池啊， 系啊， 吓 铜锣湾嘅， 我喺湾仔。 咁有共鸣啊！你两个冇嘢讲，我想浸死啊！咁有共鸣， 因为系好深刻， 我都系呕晒白泡啊！ 我又冇啊，我系好享受嗰我 系三十秒钟到嘅啫。 唔系啊， 好静好静 死噶啦、哦。后屘有个人唔知掹咗上去个边度，拱咗上泳池站，我真系浸亲。 所以你话靓到几紧要，因为你两位主持都系水多。 系啊， 你两位主持都水多咧，都曾经遇过水险。 嗯， 而你两位主持都系要火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当时其实你嘅泳衣如果唔系着红色，或者当时唔系晏昼，如果你 系 夜， 我都系蓝色噶。 如果你夜晚你系咁先， 我系黄昏。 你明唔明啊？你 系 头先 嘅蓝色 嘅，所以我哋成日话咧，即系水多嘅人咧，即系譬如话，再反论啲，大概十一月八号西历到第二年嘅大概二月三号呢啲咧，其实咧都系唔适宜于夜晚一个人自己出游水，或者朝头早一个人出游水嘅，亦唔可以话即系有十救生员就安 OK， 系 应该 under the sun， 即系有太阳嘅时候先， 甚至都唔应该游咁多水添。咁呢个咧就系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点样同个厕所有关咧？就系话当个人系要水， 系 嗱唔系你两个啊，佢要水， 即系夏天出世嘅朋友， 要水，咁但系行衰运。 哦， 行衰运嘅时候，一日间屋咧，佢第一我要水啊嘛，佢第一样嘢，哎呀个厕所咁细，打咗个浴缸，然后变花洒，咁啊开始一路行衰运。 哦，系咩？点解咧？ 因为原来一间屋里边嗰个浴缸咧，系代表水嘅。 系啊， 咁如果人要水，即系等嗰个人要水咧，其实佢唔应该打走个浴缸嘅，佢应该 keep 翻浴缸喺度，间屋就 系 好风水啦、 嗯。 即系等于你两位忌水噶嘛、 啊， 你入屋嘅时间就打得浴缸。 啊、 你哋而家咪打浴缸？ 我两个厕所一个有一个冇、 啊，我冇嘅，我冇浴。 冇浴缸嘛，打咗嘛， 浴缸嘅啫， 系系系啱啦，即系你两个都系共通点啦，又有一个共通咯， 系 打咗浴缸啦嘛， 系系， 一个冇一个。 咁原来就系话，如果你本身已经好水多嘅人咧，系唔要浴缸嘅， 系。 咁如果你打咗浴缸咧，就行运， 系。 如果你要水嘅人，你就要 keep 住个浴缸，你明啊？如果你 keep 到浴缸行运，唔 keep 浴缸就行衰运。 同埋好得意嘅，有时我会咧，因为我有两个洗手间啊嘛，有时我唔知点解咧，特登去个花洒嗰边冲凉噶。 呢、這个证明嗰、那个 你行紧运， 你行紧运、 嗯。 以前你系咪行衰运嘅时间？你成个日浸浴缸，成日喺嗰度嘅 ，Honey 嚟啦，咁喺个浴缸嗰度，跟住喺度唱嗰只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嗱，香槟。 所以呢个系好严肃嘅问题嚟噶， 好严肃问题。 好多人即系话我嗰阵时开始行衰运，喂，你要水噶、哦 嗯， 你个厕所个浴缸咪打走咗？系啊。 唔怪之啦， 整翻来得唔得？即刻加翻来得唔得？得噶，可以加，咪、即刻加翻咧、加翻嘅时候即刻行运。咁、原来个浴缸就系俾水我哋嘅一个风水。咁、原来厕所就系掌管水嘅一样嘢。 系、啊。 咁而水同我哋嘅身体里边有边样有关呢？第一，糖尿病。 哦，糖尿 啊。而家好多人咧，老人家咧一老咧就惊糖尿病啦、其实就系同你嘅厕所有直接关 系 嘅。我有个糖尿病噶喎。 啊、 糖尿病咧，即系入去个厕所度一闻咧，我知道间屋有冇人有糖尿病噶。 哦，系咩？ 系啊， 你闻到啊？ 闻到嘅，即系喺厕所里边有一阵味咧。 有咩 味 咧？嗰阵 尿味咯。 去冲厕所噶嘛？点解味？ 冇嘅，嗰只佢一有糖尿咧，佢就会令到个厕所有阵味嘅。我个鼻就闻到。 哦。 不过而家我都好少睇呢啲即系小型住宅嘅风水。 系咁嘅。 所以个鼻就冇乜机会 用。你 用 直升机嚟睇嘅，点闻啊？ 系啦，好少用啦。咁但系原来厕所系同水嘅有关。原来我哋身体里同水嘅有关咧，就系我哋嘅膀胱啦，即系屙尿啦，糖尿啦， 泌尿系统 过多啦， 泌尿系统 啊，或者仲有一样嘢啦，就系肠啦， 系肠一定 咁。你要知道而家香港咧，就系肠咧系肠癌咧，系而家目前香港嘅 头号杀手啊。 咁咧就根据报纸刊载咧，系大概。45岁以上嘅男士，拥有呢个肠癌嘅机会好高，但系咧，如果做咗嗰个肠癌嗰个嘅窥镜，即系嗰个手嗰、那个 检 查咧，咁咧就可以将个息肉赶走咧，嗰个 percentage 咧至到100%噶啦，咁即系话咧，我哋男士咧普遍嚟讲咧嘅寿命系长咗嘅、因为我哋系避咗个肠癌啦，好啦，咁所以喺呢度话俾粉丝听啦，如果你系男士、过咗45岁咧。你都应该排队咧，去做下嗰个肠嘅检验啦。个理由就 系 因为咧，通常嚟讲，一见到啲息肉咧，佢好可爱嘅，佢即刻已经唔需要通知你，因为当时 你会食个安眠药瞓嘅，唔系真正麻醉，食安眠药 温凉凳嘅啫。 唔系直成瞓着咗， 我瞓着咗， 因为我做过，我知啊。 唔痛 嘅 嗬，唔痛，唔惊嘅。 嗱，我讲样嘢好得意嘅。以前照肠咧，第一个大痛苦咧，你都讲啦，就系饮一支咧好鬼死难饮嘅水 嘅嘢噶，真系。 嗰支嘢咧，以前咧就三大支，而且就密密突嗰啲味咧，系好难 饮嘅。 好啦，但系噔，嗱，而家我隆重宣布啦，代表香港医学界宣布啦。嗰支嘢而家已经系换到个嗰种味呢，已经系开始唔难饮， 即系入得口噶啦， 好饮噶啦， 系汽水咁样。 嗱呢样嘢第一样嘢我要公布嘅就 系咪噶？ 系啊，绝对系啊，就唔系净系我间医院，应该所有人嗰支嘢都好饮咗啦。呢个第一，第二唔使饮咁多。 嗯， 嗱第三样系最伟大。不过即系讲起上嚟就核突嘅，但系要听嘅，因为如果你洗肠咧，最尾嗰下咧系要喺你嘅肛门位置打支针入去， 系 清最后嘅清理咧，你都知啊。 我试过 一打嗰支针系最难顶嘅，因为无端端俾人喺后边督支针， 好似好想去厕所咁咯。 就系嗰支针，而嗰支针咧，喂，你又辛苦到，又唔使打啦而家。 我唔使嚟嗰支， 唔使打啦嗰支， 即系冇咗便秘啦， 冇咗唔使啦。 以前总之去厕所去到你好得人惊，去到脚软为止，因为佢要清晒你入边 狂蛇， 系最难顶嗰支针。 哇！ 但系嗰支针咧，而家都唔使打啦。喺过去呢三年里面，我 舒服咗好多。 我嗰时好细个， 嗰支嘢唔使饮，嗰支嘢啲味越嚟越好饮，越嚟越似某一种乜平时饮嘅嘢， 健康饮品。 咁啊，非常之好饮添。 系 咁啊，第二件事咧就已经唔使打个 最尾嗰支啦， 便衣针系啦，便衣针啦， 好难顶一个门针，又唔使打啦。第三样嘢咧系唔做麻醉嘅，系只系食粒安眠药，系使你瞓着嘅啫。瞓着咗之后咧，佢就会喺你嗰个位嗰度啦，冇讲呢样嘢啦。 明噶啦， 佢就会。入去啦，咁啊拍晒成套 video 俾你睇嘅，咁咧里边一见到有任何嘅息肉咧，系第一时间佢用个电脑咧就已经可以 control 嚟，跟住 delete 佢嘅，攞个掣一揿 delete 咧，成嚿息肉冇咗。 但会攞翻出嚟做化验嘅， 系 惊你 系中下菌啊咁样啦，系啦。 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惊，而家嘅医学咧已经使到我哋咧男性咧平均嘅寿元系82岁，女性系88岁喺香港， 系啦。 咁所以个个都八张几噶啦，咁所以咧 好普遍嘅。 你要睇医生，如果你唔睇医生就唔系 唔好惊，系啦。 而咧喺呢一个嘅厕所里边咧，如果嗰个马桶系塞咗，然后掉翻转头嚟喷啲嘢上嚟咧， 好核突啊！ 就我屋企里边就有肠癌而死嘅病人。 哦，但一定要去做翻好嘅啫，嗰个马桶咁大件事， 咁嗰样嘢好大件事嘅，当然系塞咗咧，你一路落去下面通下面啲渠嘅。咁所以咧就一层楼里边咧，如果同时咁塞咧，系嗰层楼嘅人全部都拥有肠病嘅，咁得人惊嘅。咁所以咧就厕所里边咧两样嘢，第一浴缸，第二嗰个马桶都系直接同我哋嘅身体健康，同埋咧我哋用个文嘅直接有关嘅。咁原来女性嘅妇女病咧，都系同个厕所有关嘅。咁一阵间我翻嚟咧。就同大家讲一个咧非常之悲剧嘅故事， 好啊好啊， 就系讲个厕所嘅一个错误嘅行为咧，而引发到咧屋企嗰个主妇咧系患有一个即系严重嘅病咧，甚至死亡嘅。咁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啦，呢个风水界里边咧系发现嘅一个厕所嘅悲剧啦。 5、4、3、2、1，发射！ 穿梭机，好耐都冇起飞啦。 无穷无穷小宇宙，来让我遇到这世纪。 仲系用电脑学上网，而家人人都用电话啦。连聪聪都翻咗去外太空啦。以前你哋一放学就会见到我，而家你大个仔大个女啦，放工咪可以听到我咯。DBC 数码二台 Me Too，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有我谭玉英继续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晚上。 在刘回家的乐趣园时段，他们曾经出现过。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李慧敏。 你好啊，我是 Andy 周国贤。 我是 Suki 钟舒淇。 你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大家好，我是 Jenny 若曦。 你好，我是 JW 黄浩仪。 你好，我是 Rinky 韦宇森。 你好，我是 Fred 郑俊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月阿丁。 我是 Kim Man 王建文。 你好，我是 Janice 严逸格。 我们是 Sis 乐印姊妹，你们现在听的是乐回家。 仲有来自海外的他们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 我是 Sam 李圣杰。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戴琳。 大家好，我是韩红。 大家好，我是许诺。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 ，DBC 一台旗舰台，欢迎你来到乐回家。嚟紧嘅乐趣园嘉宾又有边个？到时听实直播你就知噶啦。 你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大家好，我是吕方。